你好，我是蔡能。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如何使用脚本语言编写周边工具。之前我们讲了脚本语言在游戏开发中的应用，我列举了很多 C 语言的代码，这些代码做了这样一些事情：第一，使用 C 语言和卢瓦语言进行沟通；第二，在 C 语言代码里使用了宏和结构，方便批量注册和导入 C 语言函数；第三，卢瓦代码如何传输内容给 C 语言；第四，卢瓦虚拟机堆栈的使用。这一节我们需要用卢瓦脚本来编写一个游戏周边工具 Makefile。游戏周边工具有很多种，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比如在线更新工具、补丁打包工具、人物模型编辑工具、游戏环境设置工具等等。你或许会问，我为什么选择 Makefile 工具来编写，而不选择别的个周边工具来编写呢？因为这个工具简单、小巧，我们可以将 Lua 脚本语言直接拿来用作 Makefile 语句。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同时还可以通过 Lua 语句来了解 Lua 的工作机理。而且这个编写过程，我们这一篇文章差不多就可以说清楚。而别的周边工具编写起来可能会比较复杂，比如如果要编写类似 AWK 的工具的话，就要编写文本解析和文件查找功能；如果编写游戏更新工具的话，就必须涉及网络基础以及压缩解压缩的功能。简单直白的说 ，Makefile 是一种编译器的配置脚本文件，这个文件被 GNU Make 命令读取，并且解析其中的意思。绝大部分时候调用 C++ 或者小部分时候别的编译器来将源代码编译成为执行文件或者动态、静态链接库。我们可以自己定义一系列的规则，然后通过顺利的运行 GCC、CL 等命令来进行源代码的编译。我们先定义一系列的函数，来固定我们在 Lua 中所使用的函数。这些函数有编译器 compiler、链接器 linker、目标文件 target、源文件列表 source code、原始中间文件列表 source object、控制台命令 shell command、编译参数 compile param、链接参数 link param、最终生成命令 make。这些都是注册到 Lua 内部的 C++ 函数。我们需要将这些函数封装给 Lua 使用，但在这个之前，我们要将大部分功能都在 C++ 里编写好。随后我们来看一下在 Lua 脚本里面具体是怎么实现 make 命令操作的。你可以点击文稿来看这段代码，我来具体跟你解释一下。首先第一行对应就是目标文件 target 函数，后续每一个 Lua 函数都能在最初的函数定义里找到。在这个例子当中，我们使用的是 DigitalMouse 的 C++ 编译器，执行文件叫 dmc.exe。我们可以看到在 linker 和 compiler 函数里都填写了 dmc.exe， 说明编译器和链接器都是 dmc.exe 文件。现在来看一下 C++ 里面是如何定义这个类的。为了便于理解，我将 C++ 类声明改成了 struct， 也就是把成员变量变成公有变量，你可以通过一个对象直接访问到。随后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将 target、 compiler 和 linker 传入 C 函数里面。点击文稿，这里也有一段代码，这里面有三个函数，我们可以看到 getMyMake 函数就是返回一个 MyMake 类的对象，这个具体就不进行说明了。因为返回对象有很多种方式，比如 new 一个对象并且 return， 或者直接返回一个静态对象。随后我们直接使用了 Lua 函数 LuaToString 来得到 Lua 传入的参数，比如如果是 target 的话，我们就会得到 test.exe， 并且将这个字符串传给 MyMake 对象的 string target 变量。后续的 compiler link 也是一样的道理。这里还有两行代码，填入了 CPP 原文件以及 OBJ 中间文件，这些填入的参数并没有一个固定值，可能是一个也可能是100个。那在 C++ 和 Lua 的结合里面，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来看文稿里的这段代码，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函数 LuaGetTop， 这个函数是取得在当前函数中蓄积中堆栈的大小，所以返回的值就是堆栈的大小值。比如我们传入三个参数，那么返回就是3。接下来我们使用 Lua 的计数方式，从1开始计数，并且循环结束的条件是和堆栈大小一样大，然后就在循环内将传入的参数字符串压入到 C++ 的 vector 中。随后的 source object、 compile param 和 link param 都是相同的方法，将传入的参数压到 vector 中。你可能要问，我在 Lua 的代码中看到 target、 obj、 src 等字样的字符串，这些字符串处理在哪里呢？这些字符串又是做什么的呢？这些字符串是替代符号，你可以理解为 C 语言中 printf 函数的格式化符号，例如百分号 D、 百分号 S 等等。虽然在这里这些符号都是自己定义的，但我们仍然需要解析它们。其实解析的步骤并不难，我们只需要将 vector 内的内容提取出来，对比是不是字符串 target 等，如果是的话，就被替代为前面我们在 target 函数或者 source code 函数中所定义的内容。我们拿 source code 部分来举例，点击文稿来看一下部分代码。在这部分的代码里面可以看到，我们将压入的 source code 的内容进行循环，在循环之后必须对 C param，也就是编译器参数进行循环。当我们发现编译参数里面出现 src 这个替代字符串的时候，就将 source code 的内容，其实就是源代码文件，合并到 command line 命令行里面去，然后整合成为一个完整的可以运行的命令行。随后我们要对替代字符串做比较，如果是一致的话，就将被替代内容添加到 command line 变量里面，组成一个完整的可运行命令行。 这个 run 函数其实就是在 make 的时候调用的函数。至于如何调用这一串 command 命令，在 C 里面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调用 system 函数，或者使用 Excel 函数系列。注意，这个 Excel 并不是来自微软的 Excel 表格，而是 C 语言里面的函数。我们封装完了 Lua 部分的代码之后，就需要将 Lua 函数注册到 Lua 虚拟机里面。这个我在之前已经讲过了。最后，由于我们 Lua 源代码本身就是个 Makefile 文件，所以我们不需要做过多解析，直接将这个源代码输入给 Lua 虚拟机即可。在这段代码里面，我们首先使用 C 加加的 fstream 库中的 ifstream 来尝试读取是不是有这个 myMakefile 文件，如果没有的话就跳过，并且关闭文件聚丙。如果存在的话，就把这个文件填入到 Lua 虚拟机中，让 Lua 虚拟机直接运行这个源文件。所以这种方式是最简单快捷的。代码有点多，不要担心，我带你梳理一下今天的内容。首先，利用 C 加加语言和 Lua 源代码进行交互，从 Lua 源代码中获取数据，并且在 C 语言里面进行算法的封装和计算。最后将结果返回给 Lua， 我们在 C 加加语言里面进行大量的封装和算法提取，并且也利用 C 加加进行调用和结果的呈现，这是一种常用的方式，也就是 C 语言占比 60% 到 70%， Lua 代码占比 30% 到 40%。 另一种比较好的方式是使用 C 加加方式编写底层逻辑实现，随后将数据传送给 Lua， 将 Lua 来做逻辑运算，最终将结果返回给 C 语言并呈现出来。这是很多人在游戏开发中都会做的事情，比如我们编写地图编辑器，先在 Lua 中编写好逻辑， C 语言在界面中呈现出来即可。如果反过来做的话，那就会出现大量的硬代码，是很不合适的。所以这种情况下， C 语言占比 30% 到 40%， Lua 代码占比 60% 到 70%。 最后我们来说一说 Lua， Lua 可以说是一种胶水语言，严谨的说，像 Python、 Ruby 等脚本语言都是胶水语言。在这种情况下，胶水语言起到作用就是粘合系统语言和上层脚本逻辑，所以使用胶水语言就像是一种动态的配置文件。按照普通的配置文件来讲，你需要手工解析，比如类似 INI、XML、JSON 等配置文件，随后按照这些文件的内容来做出一系列的配置。但是胶水语言不需要，它本身就是一种动态语言，你也可以把它当作一种配置文件，就像今天讲的 Makefile， 你可以不需要检查语法问题，这些问题在 Lua 虚拟机本身就已经做掉了。你需要做的就是将我们脑海里想让它做的事情，通过 C 和 Lua 的库代码进行整合，直接使用就可以了。所以胶水语言本身就是一个配置文件，同时它也是一个脚本语言源代码。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这节的内容，在使用 C 加加结合脚本语言的时候，需要梳理这些内容，比如哪些是放在 C 加加硬代码里面写的，哪些可以放到脚本语言里面写。梳理完后就可以将脚本语言和 C 加加结合起来，编写出易于修改脚本逻辑。如果有不同需求，可以很方便的修改脚本，而不需要动用 C 加加硬代码，易于使用的工具。现在给你留个小问题吧，在 Lua 当中有 table 表的存在，如何在 C 语言当中给 Lua 源代码生成一个 table 表，并且可以在 Lua 中正常使用呢？欢迎留言说出你的看法，我在下。